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们和弗格森见面的时候，大卫仍然在热刺做每周一次的训练，但是打那以后，他就开始在学校假期里前去曼联参加集训。每次集中训练时，那里总是有20到30名小球员，所以我肯定大卫起先是有些头疼的，不过我们从来不用催他去。一到暑假这个节骨眼上，他就会劲头十足地跑去那里待上6个星期。我说不准其他男孩子是否也被允许这么做，不过大卫似乎总是比其他人多享受些待遇。在那些有集训的日子里，马尔科姆通常会在周一上午8点整到门口来接他。大卫在那些天也总是起得特别早，他会早早地穿上曼联运动服，每5分钟就去窗户那边张望一下，看马尔科姆是否已经到了。大卫还会不停地冲进厕所，他这么一做，我们就知道他有多紧张了。突然他看到马尔科姆了，来了，他来了。最后再跑一趟厕所，他就要出发了。汽车开动时，他会冲我们挥挥手。不过，我从来不记得有哪次他流下眼泪，或者是有类似的感情流露。看到他离开，我们都有些难过。然而我们清楚，这就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大卫热切地想要踢球，要他牺牲一点家庭的安逸，他根本无怨无悔。他不在家的那段时间，对于我和他妈妈来说，都是一段难熬的时光。他还太小，虽然我们了解他想要成为曼联球员的决心和愿望，但那仍将是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我们当然也清楚，曼联会照顾好他，他们总是能出色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心里总还是有些牵肠挂肚。每天晚上大卫都会打来电话，说实话，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他有多么想家。他从头到尾只跟我们说足球的事情，我们呢也尽可能的给他爱与支持。其他职业足球俱乐部仍然在我们身边打听询问，我们也多留一个心眼儿，敞开大门，以防万一曼联的事情不成功。阿森纳和热刺都跟我们有过几次接洽，事实上我们在那会儿还经常跑去观看热刺的比赛，因为他们总会赠给我们他们免费的球票。此外，我们还收到过埃弗顿的一封信，向我们询问大卫的近况。诺丁汉森林也给我们寄过一封信，表示愿意让大卫去参加他们的选秀。众所周知，森林队在培养造就年轻的天才球员上久负盛名，所以我就跟大卫说，大卫啊，森林队听起来不错，我看你应该去那里试一试，跟他们在一起训练上一个星期。好的，爸爸，我也觉得听上去挺不错的。说完他便上楼回到自己房间。 可是突然间，他冲着楼下叫了起来：“爸爸，森林队想让我什么时候过去啊？”于是我告诉他日期。 那我不去了。 为什么？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去？ 那正好是我在曼联的训练周，我可不想错过这次训练。嗯，爸爸，我不去森林队了。 曼联在跟我们保持联系上同样做得相当出色，他还总是确保大卫在稳步提高。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来到伦敦比赛，我们就会得到球票，大卫和我就会一起前去观看。当然，对于我这样一名曼联拥趸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此外，能看到大卫对曼联的热爱与日俱增，也让我感到欣慰。当然，大卫此时仍然在托特纳姆接受训练，虽然说他们似乎并未尽力地给他或是我们制造好感。弗吉似乎知道关于大卫以及我们全家的一切，而相比之下，当时的热刺经理大卫普利特似乎就要相形见绌了。我记得有一天在热刺，大卫跟青年队教练约翰·蒙克尔一起走下球场，正好迎头碰见了普利特。普利特闲逛了过来，于是约翰就把大卫介绍给他。普利特先生，这就是我们希望与之签约的年轻球员。普利特揉了揉大卫头发，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哦，你得先长高点儿。”这对于一名正要建功立业的小伙子来说，简直不至于一个重大的挫折。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虽然如此，热刺仍是首家给大卫开出正式合同的职业俱乐部。大卫在那里一直表现不错，很受教练的喜爱。他也快要年满14周岁了，这是你能跟球童正式签约的最小年纪。就在这时，约翰首先采取了行动，说热刺想签下大卫。他还边吃边告诉我们说，特里·维纳布尔斯，他们的球队经理已经返回伦敦，他本人想跟我们都见上一面。我们到达赛场以后，就被带到了维纳布尔斯的办公室。我们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去。就在我们进门的时候，我们看见维纳布尔斯正趴在地上，用手在地板上摸索着，像是在找什么他从桌子上打落的徽章这样的小东西。他只说了一句：“哦，对不起，请给我一分钟。”最后，他总算坐回到了椅子上。接着，他把胳膊一伸，垫在脑后，又啪的一声把脚翘到办公桌上，只听他说道：“约翰，关于这个小孩，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约翰回答说：“这个孩子符合我们俱乐部的一切条件， 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小球员，我很想签下他。接着，这位老板转向大卫。哦，大卫，你喜欢这里吗？ 是的，维纳布尔斯先生。 你喜欢这里的足球指导吗？ 是的，维纳布尔斯先生。 你跟教练们相处的都很好吗？ 是的，谢谢，他们都很棒。 你想跟我们签约吗？啊，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机会就在那儿，跟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签约，然后在比赛当中建功立业，多么好的机会。然而大卫此时却无比冷静，他想了一下，然后回答， 能让我想想吗？ 当然，没有问题，想好以后就回来。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我为大卫感到骄傲，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能要求别人多给他一些时间考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想这也只不过是他自信心的另一个佐证。我们一边往外走，一边听着约翰十分认真地做我们的工作。他告诉我们，球队对大卫多么有信心，俱乐部会怎样无微不至地照料大卫，等等。我跟他说，最终决定得由大卫来做。回家的路上，大卫开始发表他的观点。 爸爸，你看见了吗？维纳布尔斯坐在椅子上的样子，把脚翘到桌子上。他问我是否想签约的时候，哦，我只想跟他说，不，我想去曼联。嗯，当然，不过我清楚，我最好别那么做。这儿，说实在的还不错。爸爸，可是我真的很想去曼联。 当然，在那个阶段，曼联甚至没有给我们任何合约。不过，这再次证明了大卫对自己能力的极度自信。在年满14岁之前，大卫仍然在热刺，仍有几场训练课程。不过，到他生日那一天，他就必须做出决定了。他在热刺上的最后一堂训练课是一场安排在晚上的比赛。大卫简直把浑身解数都使了出来，这场比赛可以说让我终身难忘。他射门、搓球、停球，他的工作效率高得出奇。 这就仿佛他在讲，看啊，这就是你们即将失去的球员。我觉得大卫并非有意这么想，不过这可能就是他留给大家的印象。他下场以后对我说，爸爸，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里，这儿很棒，可惜啊，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一直在观察他比赛，和往常一样，我有我自己的主张，我喜欢自己做出判断，要是我想说什么话，那么我就会直说，我可不想兜着圈子注意自己的措辞。不过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我一直都能感受到约翰那双紧盯着我的眼睛。我明白，他是想和我谈一谈。果然，比赛一结束，他就过来了。老兄，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我知道，再过几个星期，大卫就要去曼联了。不过，你能帮我个忙吗？你能不能让我知道他们的报价？我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签下大卫，为期6年的合约。签约费，你们想要什么就是什么。不过，请让我知道他们的报价。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跟大卫提到了热刺的报价，为期6年的合约。他们会照管他所有的衣物及球靴，还有他们给大卫开出的签约费大约是在7万英镑到8万英镑之间。大卫往后一靠，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老天爷，还真不赖，对吗？那么到18岁我就可以买上一辆保时捷了。3个星期以后，我们动身前往曼彻斯特，与弗格森会面，听一听他们给大卫的开价如何。这之前我们已经就此事讨论过，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曼联的报价跟热刺开出的为期6年的合约差不多的话，那么大卫就去曼联。6年中前2年是做足球学童，中间2年是青年队队员，最后2年是职业球员。对我来说，顶顶重要的就是那份为期6年的合约了，因为这将是一份有保证的工作，而薪金的多少倒是次要的，它根本无法与合约的年限相提并论。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耳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